備好宣布他死亡。約翰遜感謝醫護人員的照顧，令他捱過難關，看到兒子出世。台湾高雄三民区一栋嘅五层高嘅住宅大火，一家五口死亡。台湾传媒报道，户主系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前院长、心脏名医赖文德。赖文德同妻子获救，但个女、女婿同埋三名两岁至到五岁嘅幼童被困火场，救出嘅时候已经冇生命迹象。消防发现五人的时候，两名成人用身体保护三名小童。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一度到现场了解情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叶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是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的部分行车线，因为有交通意外，仍然是需要封闭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就是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部分行车线，因为有交通意外是需要封闭架，一大车多。跟住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公主道啦有道路工程，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的快线是暂时封闭。另外旺角鸭栏街亦都有道路工程，介乎弥敦道至到荔枝角道之间的一段是需要暂时封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而大潭道下行近住山翠苑亦都是车多，龙尾在兴民村。隧道方面，现在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陈小宝，我主持的节目就是《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We Can Work It Out》。 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究竟疫情几时先至完啊？我好想去旅行啊！ 真系唔知道，但你有冇兴趣用眼睛去旅行呢？ 激嚟噶！ 切，我都系想你望梅止渴啫。不如你听下陈杰介绍佢本新书《知定在他方想望者情》先啦。 過去三四年之間啦，咁我去過一啲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啦。咁城市裏面有好多唔同嘅空間啦，譬如 coffee shop、博物館。當我去到呢啲地方嘅時候，咁會習慣會影啲相啦，同埋會做啲筆記咁樣嘅。慢慢幾年落嚟，儲咗好多呢啲內容啦。咁我就開咗個 Facebook page， 不定期咁分享一下旅行筆記一啲見聞或者一啲思考。慢慢慢慢就結集咗一啲內容，最後成為咗一本書。 哇！佢都去過幾多地方喎？哥本哈根、墨爾本、倫敦。 除了看靓景之外，他还关注建筑和人的生活处境，用心去旅行，往往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的。 一个比较深刻的个案呢，就是讲伦敦的都叫做古迹，他们叫做 The Hardy Tree， 其实是一棵很老的树，下面的树根那里有很多墓碑围住它，连成一体这样的。那个古仔有一点历史背景，就是当时要起个铁路，逼迁了一些死了的人，就是将一些墓碑最后搬到一个位置，就有一棵树这样就连成一体。当时我就想起很多香港关于重建发展一些被逼要离开自己屋企的人。我们香港的个案当然是一些在生的人，他们本身有个家庭但都要离开，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就很多关于香港的东西就涌晒出来。 知订在他方想望者城，作者陈杰，蜂鸟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热嘅星期日晏昼啊，两点十分啊，曾志豪。 早晨啊，哎呀都唔早啦，两点。 系啊，两点啊， 但系阳光太好啦，中女彭程。 冇错，系啊，冇错，31度嘅气温啊，阳光普照啊吓，咁啊呢一个嘅紫外线指数咧去到9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发出咗啦。 冇错，我已经当系我爱夏日长咧。 冇错。 系啊，炎炎夏日嚟到噶啦。我头先同阿彭程讲咧，我决定啊。 决定点啊？ 就即刻做一个创举。 系喺。 我要自拍一张相先。 嗯你自拍一 张 相， 唔 系你自拍边度？ 同埋 after， 你自拍自己边忽啊？全部有头有脚。 我个人最有容量喺呢一刻嚟讲， 最有容量， 同埋最突出嗰部分 就系你嘅样貌啦。 我都好立体啊！ 你讲几个礼拜噶 啦？系啊，冇啊，先同彭程喺倾电话嘅时候，我话咧，我决定趁住而家咁好阳光咧，我要影一张自拍相，先影住自己嗰、那个。小肚腩， 你仲好大困扰啊！ 好大勇气先讲到出嚟嘅小肚腩， 对你好大困扰啊！你条腰有冇粗到啫？你讲咗几个礼拜， 会唔粗啊？条腰 粗两寸，嗰啲裤咪要掉晒佢咯？ 哦，咁又唔系，我都好奇。咁然后我就期望咧喺呢一个夏日咧正式来临。而家我当系初夏啦，因为都系未五月啫嘛， 系啊， 都未食五月粽， 系啊，闰四月添，闰四月添呢个农历， 我决定好快地，你估我会唔会喺五月中？我就可以有张 after 嘅相出到嚟， 是但啦。 又 唔系因为好笑嘅，阿曾志豪就同我讲啊，影完张相之后，跟住做 sit up， 跟住就努力做 sit up。 冇错，再跑步。 我话唔系你而家冇做，佢话你而家，我话你而家冇做咩？佢话我有，我都有做， 够积极啫。 你俾心机就得嘅。 我会噶啦， 系啊。 啱啊，我哋以呢、這、一个，呢个系踏入五月嘅第一个礼拜日啊嘛。 啱啊，系啊。 我以五月初夏嘅阳光发誓。 冇错。 我要在这个夏天来临之前、追到彭程条腰。 我呢觉得是好好的，因为呢 我拿来做标准。 好、一于这样说、 好， 每年呢我譬如我第一年头的时候呢就会许下自己啊，我今年一定要达到什么愿望。 没错。 而对于很多女士来讲，每年的夏天呢就来临之前呢，在夏天之前我们一定要。 马甲线。 没错、是啦。 手机线。 Keep fit, 事业线。 Keep fit 成功。 系 啦，因为毕竟都喺呢个冬天里边咧，即系遮住晒啊嘛， 草肥咗好多， 草肥咗好多，系啊，冇错。咁但系我谂呢段时间大家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如果真系有俾心机，有时都即系做下多啲唔同嘅运动嘅话咧 ，keep 到嘅。 系咯 ，OK 嘅 ，OK 嘅。 唔系因为嗱，你而家做紧嗰啲运动咧，有啲我哋未做得住嘅。 咩运动做唔到啊？跑步唔 系你讲啊嘛， 行山系 好养眼添，你行到 哦系啊，因为咧嗱呢几日啦，计埋今个星期日啦，如果由星期四大家开始享受呢个佛诞假期，跟住五一劳动节嘅话，经历咗四日啦， 都睇到好多新聞報道㗎啦，大家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放風啊，正所謂行下啦嚇。咁我有一日咧就去咗行山啦，咁就行咗港島徑嗰度啊，紫路蘭山徑。咁我就喺黃泥涌峽道嗰度就起步，都多人嘅，其實到我都眼開始啊，瞓醒先至去啦，即係十一點零鐘嗰啲時間。咁啊預計大概三個鐘到啦。 哇！十一點零鐘已經瞓晏咗㗎啦， 瞓晏咗咯。 哇！ 系啊，咁我平时六点起身咁啊，仲唔瞓晏啊？ 哇，你神操晚练喎，你而家真系。O K O K。 唔系平时啲翻工啊嘛，你梗系早 起身。跟住咧。 咁啊，十一点零钟即系起步啦。咁啊，预计呢条路径咧大概三个钟到啦。 三个钟。 咁但系即系行到去赤柱。 O K。 都好快啊，两个零钟已经行完咗啦。咁就已经坐紧喺度饮紧嘢食紧嘢咁样。咁啊条路都几好行嘅，因为咧就经过，我谂好多好多行山友都会拣呢啲路咧，就俾啲初学者咁行。咁啊初初就爬过个山，行一啲即系石级。咁啊上咗石级之后咧，其实望向对面咧，如果仲有时间咧，行一个山叫孖岗山。 孖岗 系啦，两山头孖岗山。 你闹我？ 系啦，咁系咩？闹你啊？闹你 咩？好似闹我咁样，孖岗即系真系打孖。 打孖系啊，打孖。咁佢嗰条路咧，孖岗山行得好辛苦嘅，因为佢咧就真系冇遮冇挡嘅，完全冇树荫遮住嘅，即系想。 你冇乜点黑到喎你？ 唔系，我冇行咯，所以。我净系行开紫罗兰山径，行咧比较相对容易嘅路，咁啊有啲树荫啊，都尚算都好好行。 养眼嗰部分咧。 听埋先啦，系咪介绍紧沿途风景噶嘛？ 系啊，你知我 系咪？你咁心急做咩啫？系嘛？咁一路行嘅时候咧，咁要有时经过啲树荫遮咗啲遮咗凉咧，就好舒服嘅。咁但系咧，唔系净系身体舒服啊嘛，对眼睛都可以。 你咧重点 系啦，你啦，系嘛？人就唔多嘅，因为嗰条路咁，但系咧即系都有好多沿途有好多即系啲途人啦。咁我发现咗咩咧？我发现有好多啲后生女系。山都系着得好少嘅，即系真系着晒 白拖， 系啊，着 sports bra， 咁跟住然之后咧就着紧身 legging， 系啦，咁戴太阳帽，咁就走去行山啦，系啦，唔知系咪因为嗰啲行山嗰个 行山电视节目， 系啦，电视节目，咁就 点知又咩美女啊，又郊游嗰啲， 系啦，影响底下你又见到，哇，真系着少肉， 系咪真系着到咁嘅风格噶？ 有咯。 哇！ 有咁样嘅装束咯，后生女嚟嘅，全部含难度，一系就外籍嘅人士， 哦， 系啊，咁嗰啲啊，嗰啲跑山，跑山你明啦，一定着得少噶啦，因为 吓， 咁但系就见到好多啲行山嘅少女啊，有几个都系韩国籍。嘅靓女， 点解你会知嘅？ 佢讲韩文，佢讲到好大声，梗系知啦。系蹭蹭重蹭蹭。 佢呢轮会唔会学睇嗰啲夫妻世界啊？又或者李敏镐嗰套唔知咩《永远的王》嗰度扮嗰啲咋？ 唔系啊！ 哎呀，咁你有冇同佢交流啊？两个 使乜交流啫？冇得交流咯，唔知讲乜。 系咯，你用香港区嘅代表，你有冇即刻除咗件 T 恤佢？ 其实我想嘅，不过 对咗对冚， 唔使啦，唔好啦。 哎呀， 丑啊，真系。唔系你咁样行咧，就当然梗系散热啦， 佢 好舒服啦，你隔篱行紧嘅行山友望住嘅时候都舒服啦，但你有一个风险，即系蚊咬噶嘛，啲太阳即系兜口兜面咁样晒噶嘛， 仲有啲喷蚊怕水同埋防晒液， 仲有嗰啲树枝啊，有时即系行过啲路径咧会刮到个身噶嘛，咁你咪有呢啲咁样嘅， 我帮佢查下咯， 你想学个 我又融合埋 too hot to handle 嗰条桥，系啦，要唔要我帮你查翻啲 lotion？ 你咁样就满足嘅话。咁你快啲去行山啦！ 好过冇啊！我听到都觉得高兴啊！ 系啦， 因为我之前行亲我屋企附近嗰啲咧，我发觉真系有分噶， 咩？ 全部都系嗰啲家庭游嚟噶。 系系系， 我屋企附近嗰啲咧，一眼望落去，哇！全部都系着 sports bra 个小朋友，即系最多系个五岁嘅僆仔，或唔系六岁嘅僆妹，系啦。咁有咩好睇咧？哇！你呢个就好， 我谂下次试下拣啲 路线有分别，可能嗰啲港岛区啊，或者难度高啲嗰啲咧，佢就唔会系家庭客啦， 系 佢就会变咗系啲专业啲嘅成年人啦， 系专业专业行山嘅。但系你谂下，嗱，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打扮系咪其实都唔系好适合咧？嗱，你去嗰啲买行山用品嗰啲地方， 系冇见到呢啲噶嘛？ 有，但系着里边 哦系， 系咪？佢出边嗰啲你全部系咪都系啲？ 短袖防晒啊，或者出去长袖，就算佢啲衫袖都俾你唔想你晒伤啲皮肤啊。但系而家咁样咧，即系你将你自己身体全部冚烂暴露喺即系阳光底下咧，好担心噶真系。 但会唔会以后会成为个潮流咧？ 我相信都会咯。 你谂下，商家都系咁嘅啫。如果你越多啲行山友，可能男仔都中意咁着咧。 男仔中意咁着， 小背心 男仔中意咁睇，有咁好身形嘅，梗系着啦，啱唔啱先？所以你咪见到都系啲靓妹仔着多咯。 系啊，我呢个礼拜六日就冇得去行山，不过我都去咗一个咧好郊游嘅地方咧，因为我就去回收屋企嗰啲杂物啊、电脑嗰啲咧。 有时间屋企 执 嘢。 系啦，咁我去到其中一个咧，嗰、那个叫做回收电脑嘅地点咧，估唔到佢、真系喺一个叫做我一去到青衣嗰度啊，青衣嗰度咧远离嗰啲屋村，就去到咧附近系嗰啲公园啊、山林咁样咧，佢就占地都几大咧， 即系嗰啲绿在乜乜嘅地方， 系啦，绿在乜乜， 有各区好似都有， 各区都有嘅，我真系入到去啦。好靓好大咧，喺一个矮小嘅平房咧，一层咁样咧就占咗一个，即系你真系好似一个园区咁样咯。咁然后咧就你就捧住嗰啲一嚿二嚿嗰啲电脑，我嗰日就特登着埋好耐冇着嘅嗰件背心，哇！跟住一路望住天上面嘅阳光，微风吹来，佢觉得自己好似做紧地球保卫队咁样咧。 系 我回收呢一个咧，交俾有需要嘅人去做啦。 拯救地球啊！ 系啊，拯救地球系啊！我觉得自己都与头先你嗰啲行山人士同在啊！ 是咁你快你快啲好返啦，你咪有得行山囉，係咪曾志豪。 长夜的风，霓虹的光，和我眺望晚间都市，月影知我在天台的一角，一再想你还未终止。 要出去晒下先啦，系咪啊？冇再太阳晒落嚟啊，梗系有个影遮住你噶啦。开始我哋今日节目，中女宅男晒很大噶啦，喂，晒晒佢啦，有影子毛啊！交俾你啦，杜德伟。 我最近好忙，身体好忙 ，everything alright， 仲有冇时时去睇 Midnight Show？ 仲系咪咁中意崇拜迪士尼佬？你嘅头发，你嘅皮鞋，你啲唇膏，仍然喺我度。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我督促天台的我影，与我再起舞，无人共行便跳着影子舞，庆祝当天可梦到爱过我的你，灵魂亦曾共舞蹈。有过你一刻已难能可贵，我将那一分一秒完全记低。 在 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我将那一分一秒完全记低，永远永远都感激某年此际。Had the highest, greatest, sweetest time of my life， 有过你一刻而难能可贵。 冇办法，即系唔跟住呢一只歌一齐喐下嘅， 影视舞。 有杜德伟的影子舞啊， 当年是大家很喜欢背他中间那段的即是 rap 歌词，是 啊， 是啊，你记得我吗？ 有 挂住 我 吗？ 挂住 有啲咩仲喺我度啊？ 系啦系啦，挂住一个着住嗰啲sports bra 嘅少女行山啊嘛，系嘛？以你呢、這个今日所讲嘅说话，做呢个目标，快啲搞练好个身体，咁啊睇翻多啲好嘢系嘛？ 好啊好啊，喂，但系嗱呢、這個疫情咧，就令到大家好多經濟活動都大受打擊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幾日咧，都有啲即係催谷某一啲經濟活動嗰啲，你當係嗰啲 campaign 又搞緊嘅。譬如咧，有啲人就話啊，呢、這個五一黃金週就話咧，鼓勵大家咧就去幫襯某一啲種類嘅商店啦。哎呀，我哋呢啲唔敢亂講啊，咁樣選擇點？ 咪係咯。 咁總之有啲咁嘅活動搞啊嘛。啊，跟住咧，我發覺原來都果然係有唔少人有響應嘅、哦。因為咧，我琴日我都即係訂咗一個，都係呢啲所謂某啲即係商店嘅餐品咧、但你知唔知我訂嗰啲咩翻嚟？佢個外賣咧可以係火鍋都有、 哎。我有個朋友就係同我有講過呢一樣嘢。 係啊，好誇張！開頭我老婆因為琴日有啲朋友上嚟食飯咧，咁啊話：誒、哎、咁難得算啦，不如我哋就嗌個打邊爐啦。跟住我開頭我諗嘅時候都話：嗌個打邊爐點嗌法咧？ 乜都有嘅，同、你。在餐廳吃的一模一樣， 是的，那間店原來他就說 OK 的，你說幾多份量之後呢、他直情有埋兩個湯底咯、即是他用了那些、大膠兜呢，就足足兩個大鍋的湯底啦，跟住就有很多不同的膠兜，全部都是那些不同的材料、那你自取又得，你又送貨都得， 送貨都得嘅， 係啦， 佢爐都借埋俾你都得啊。 我諗係啊，即係好似嗰陣時食盤菜 啊 嘛，係 啊 係 啊， 盤菜有啲佢都俾埋個兜你咁樣咯。係咁，我發覺可能喺呢幾日咧，你就會見到好多人打卡咧，都會話啊，自己去咗幫襯，係啊，某一種種類嘅商店咧，唔講得㗎嗰啲名，總之好危險㗎。係，總之大家自己見到啦，啊，咁你當我促銷一個 campaign 都 OK 啊。 唔係，咁你放假，畢竟大家都運咗咁耐，都想去買下嘢食啊， 是啊是 出下去嘅。 係啊，嗱呢個就香港啦，起碼喺呢個五一嘅少少呢幾日假期裏面咧，可能你會催谷某一啲食店啦。咁咧日本咧嗱，同我哋相比咧，佢哋嗰個疫情咧就有排都未見到曙光啊。我哋都話有十幾日零確診啦、 啊。佢哋啲省份係啦，有啲省都封啦。 係啊，即係佢哋，你諗下佢個東澳都唔見咗啦。所以咧，佢哋有啲嘢就追落後嘅。譬如咧，佢哋而家咧就會有啲所謂疫情之下咧熱賣商品嘅嗰啲排行榜。因為我哋其實都過咗水尾啦，我哋都已經大概知道係邊啲熱賣咧。咁啊，估唔到啊，日本佢哋咧熱賣嘅產品咧，我諗都係同我哋都差唔多。佢話咧有一種產品咧，係由舊年開始咧就啊，有一種產品咧係舊年嘅20倍以上啊！即係佢哋統計咗嗰、那個即係銷情之後咧，嗱好容易理解嘅，就係、是、嗰個網絡攝影機，即係當你要屋企咧開視像會議嘅時候咧，係啦，佢就一定會有呢一個啦。不過20倍都幾誇張嗱，但係其他嗰啲咧，我覺得就搞笑啲啦嚇， 差無幾啊，定係？ 其他嗰啲就同我哋香港咧都幾唔同嘅，譬如咧頭先我 send 俾彭婷睇嗰個資料咧。佢其中有一個咧，嗰、那個銷量咧係舊年嘅800%，即係等於係咪80倍啊？ 800%喎， 係咪啊？ 係啊， 即 係八成就係係啦係啦， 80倍，80倍咁誇張係咩嚟嘅咧 ？Puzzle 啊！ 吓，竟然砌 puzzle！ 你谂下，你对上嗰次，请问或者你屋企有冇 puzzle 嗰种？ 而家冇啦， 冇啦， 之前又有啦。 系啊，之前我谂我屋企有 puzzle， 系因为可能俾个僆仔玩咧，定唔知咩？ 系我嘅僆仔嘅时候咯。 系啊，都可能系我个僆仔而家仲未玩到。但系原来佢哋日本咧喺呢一轮咧疫情之下咧，最多人买嗰啲娱乐用品就系 puzzle。 佢哋唔系打机嘅咩？唔系打 game 嘅咩？ 几样都有嘅嗱，有一个 puzzle 啦，卡拉 OK 机啦。 佢冇得唱 K 啊！ 即佢哋果然仲係嗱，我哋都唔興啦，已經。 咪計有啲人而家屋企整曬一座噶。 但係而家仲多唔多啊？ 我去過幾個朋友屋企有咯。 係咪啊？ 係啊，係成座電腦咁樣噶。 我咁誇張，我哋嗰陣時嗰啲卡拉 OK 神器都已經玩咗一輪。 玩就係啦，嗰啲冇啦，啲唔興啊。 咁咧，然後仲有一個係咩呢？鬆餅機。 唉，整饼 整嗰啲乜粉啊，嗰啲咁样咧， 买到材料就得嘅， 买到材料系 OK 嘅。喂，而家真系整多咗，我老婆咧日日都喺度整面包。 咪所以如果唔系嗰啲咩低筋高筋面粉就会买晒。 同埋咧，另一款咧就系咩咧？日本呢度就冇嘅，就系、是、缝纫机啊，即系嗰啲衣车啊、 哦，车口罩。 系啊，因为咧我老婆啦，或者佢啲姊妹图咧，呢几日咧就周围出去买衣车啦，买布啦。 买到咩？仲 买到啊！深水埗嗰几条布街嗰啲都好多嘢买到噶。咁日本就可能佢哋仲未興，即係佢都有排都未輪到整部口罩呢樣嘢住啦。咁、然後一啲嗰啲 board game 啊，桌上遊戲嗰啲咧， 玩下波子棋啊，或者大富翁啊， 或者咩大富翁嗰啲咁樣咧，都好多嘅。卡拉 OK 機咧，原來真係好誇張嘅。佢哋其中一個售賣平台咧，嗰、那個銷量咧係2600%。 哇！ 某一個平台係舊年嘅2600%。 係 嗱呢個咧，我就強烈推薦啦。 咩嚟㗎？ 跳蛋床 哦，系你屋企有啊嘛， 系 我都想买一张啊。 系喂，我真系好鼓励大家，如果你屋企许可嘅话咧，因为佢钱又唔系贵，几嚿水嘅、 但你个楼底要够高先啦，你唔会一弹弹上去就撞咗。 咁你咪控制一下自己。原来个日本咧买跳蛋床嘅嗰啲销量咧都好犀利噶。 哎呀，跳咗又会高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系连续14日冇本地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持1039宗。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唔会召开记者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最近本地疫情稍為緩和，但有人再次發動非法集會和示威，不但增加疫症傳播風險，更加可能對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構成威脅。張建宗在網誌說，本港社會瀰漫一種不守法的意識，自去年6月，本港有1400場公眾活動，其中很多演變成嚴重違法暴力，被捕者當中大約40%是學生，被落案控告的学生超过460人，年纪最小的3人都是12岁，已经有8名18岁以下的人士被定罪，年纪最小的只得13岁。这些青年以身试法，自毁前途，令人痛心。他强调，无论政府投入更多资源，推出更多措施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市民和企业，假如社会治安持续受到非法集会、示威和暴力威胁，公然挑战法治和社会安宁，市民安全无法受到应有保障，外资却步，香港的经济要复原，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难上加难。警方调查昨在红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83岁男子死亡。一辆轻型货车昨日中午12点几在上乡道撞到正是过路的83岁男子和85岁女子。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救治，到今日凌晨证实死亡，而女子亦都受伤，清醒送院治理。52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呼吁，如果有任何人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同警方联络。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中部前线地区的监视哨站在当地早上7点几遭到北韩发射的几枚枪弹击中，韩方随后向北韩广播，并且两次开火示警。据了解，韩方无人员伤亡和设备受损。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军通过军事联络管道了解情况，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较早前呢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上城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係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开有意外，仍然都系未清理好，一大车多。在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都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那边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道回旋处。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公主道呢，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去红隧方向近培正道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喺公主道呢，因为有道路工程，去红隧方向近培正道快线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緊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緊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靚妹之後，佢就會變為中女咯。 中女係我諗都唔係以一個年齡層去界定嘅，係佢個心態，佢仲有冇個少女心咯？如果佢仲有嘅，我諗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麼是中女？可能在台灣的話，是他們所說的敗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啦，翻嚟啦吓，两点三十六分嘅吓，咁啊，继续有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啊，彭晴有曾志豪嘅。 系啦，冇错，我哋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热啦，哇，出边 三十度啊，好热啦，系啊，相对湿度65%啊吓。 系啊， 呢两日都会继续都系炎热噶啦。咁啊，大家都迎接呢个夏日又嚟啦。 系啊，冇错。 头先我哋咧听我哋嘅宣传声带咧，咁啊，其中有一位就系瑶瑶啦。有一日 我先瑶瑶。 系啦，咁我记得我早一排睇啲报道咧，话佢荣升做妈妈。 系咩？ 对啊， 估唔到喎、 啊。明佢，你知唔知佢点解荣升做妈妈？ 哦，咁我估下先。 你估下啦， 佢应该系收养咗 一只宠物， 几个小男孩。因为我想话个震撼太大啦，我哋头先嗰段声带录嘅时候，佢仲系啱啱即系出嚟出道啦，即系喺江湖度喺度即系战斗嘅时间、 嗯。 哇！如果你突然间佢已经变咗母亲咧，虽然都系好正常嘅。 都經歷了十年啦， 十年啦，係啊，咁但係而家佢係變咗乜嘢嘅媽媽？ 唔係狗仔嘅媽媽， 哦、狗仔嘅媽媽。 不過你知咧，當你榮升即係、就是、你養一隻寵物嘅時候，通常你會叫你照自己做爸爸或者媽媽 嘅，係啊， 係咪？ 係啊， 帶寵物睇醫生嘅時候，佢跟你姓嘅係咪？ 我唔使跟姓嘅，直接嗌名。係 啦，嗌名彭。彭乜乜咁啊？彭肥波，好似我只猫咁，佢叫彭肥波。 系咩？你要咁样嗌噶？ 系啊， 佢唔可以就咁叫肥波咁。 系啊，我唔知点解，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佢睇宠物嗰个医生系叫佢做彭肥波，我谂比个姓佢容易啲处理佢啲资料啩。 哦，你唔叫佢彭彭？ 嗯，我 肥彭 我唔知点解我 彭肥波就 我一见到佢嘅时候。 我就突然间想起个名字，所以我就将佢，即系佢只猫嚟，佢一只异国短毛猫嘅猫女嚟，所以就改咗呢只呢个名字叫做肥波。 肥波， 佢又真系人如其名啦，而家越嚟越似一只波， okay, 一个波咁养到佢肥肥白白。 哦，但系人哋成日都话咩物似主人形啊，狗瘦就主人收啊，咁点解个主人越嚟越 就我唔关事， 系啦，只猫就越嚟越， 因为佢冇乜嘢做啊嘛， 系啦，佢冇 乜嘢，我叫佢一齐同我做瑜伽，同我一齐做 sit up，佢唔睬我。 是都是很正常的，真的。 咁 但是如果呢一隻猫呢，它一路都是跟你生活得很愉快啦。咁你有没有想过呢，当你人生道路上面遇到不同的伴侣啊，在生命里面出现的时候呢，肥波会不会有机会被人撸走了呢？ 你講得好啱啊！ 係咯，即係呢個波係會俾人踢噶嘛？ 即係因為我養開寵物啫，我養開貓啫，係嘛？我嘅另一半未必真係中意寵物噶嘛？ 係咪先？ 無論佢係貓又好，狗又好，係嘛？或者係金魚都好啦，咩都佢未必真係中意噶嘛？所以係真係，同埋佢亦都唔會中意佢咯，可以好肯定嘅，係咪？因為佢 即係肥波都唔中意啲小朋友。 唔係佢唔中意你嘅，即係佢未必接受到你另一半嘅。如果你另一半相對嘅啫嘛，啲嘢你對佢唔好，你估佢唔知？咩？ 哦，系嘅，系 系咪？你大声啲同佢讲嘢，我出去，出去咁样。咁佢又见到你，佢就会自然唔中意你噶啦。 哦，系咩？但系点解女人有时都系咁样同男人讲嘢？ 出 去，男人都系会。我又翻嚟。 所以咧，啲人就系话啦，男人就好似狗咁，女人好似猫咁，即系个性格系啊，个态度系啊，有啲咁嘅比喻咁样咯，系啦。咁啊系嘅，因为譬如我用我自己嗰个例子啦，咁佢一向都系同我一齐生活啦，佢夜晚都系同我一齐瞓啦，咁所以咧佢系会入房 黐住你啦， 上床黐住我一齐瞓。好啦，咁但系而家唔俾咯，系啦，即系 边个唔俾啊？ 系啊，屋企嘅另一半佢诶唔好啦，我鼻敏感啊，即系嗰啲咧，系啦，就话自己唔系几舒服啦。 咦，你好唔顺气喎？ 咁佢因为同我瞓开啊嘛，系咪？即系肥波同我瞓开，系啊，咁真系。即系唔系几开心嘅，咁但系我谂呢啲嘢就大家要 compromise 啦。 咁你点样妥协啊？ 咁佢就妥协咪就系慢慢本来 一三五同你瞓，二四六同肥波瞓。 唔系呢个逐渐咁样，慢慢本来就一齐瞓，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唔一齐瞓，即系慢慢咁样咯。 哎呀，肥波心灵受到创伤， 好大创伤。 佢有冇化悲愤为食粮？ 所以佢咪越嚟肥，同埋好笑噶。我只猫咧净系黐住我噶咋，佢所有嘅人都唔黐噶。所以咧，譬如我个老公翻嚟嘅时候咧，一开门咧，一见到系佢咧，本来佢出嚟迎宾咁样咧，出嚟迎接喵咁样咧，一见到佢即刻掉头走， 好有性格。 非常之有性格，好好笑。但系咧，我咧，譬如我屋企咧，我无论去到边一度都好，佢都会望住你，跟住你走， 含情脉脉 咁望住。 肥波系男仔定女仔？ 女嚟嘅， 哦， 女仔嚟嘅。不过系咧，你有养宠物一定，我谂有养宠物嘅人一定有呢一种嘅心情 嘅。系啊，嗱，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当你即系吓结为夫妇啊，或者你唔一定净去到夫妇，你男女朋友咩都好啦。当你哋一齐生活嘅时候咧。你成个生活呢就一定会变咗二合一呢，就会有好多我哋讲嘅摩擦又好，磨合又好，係啦，牙齿人都好。其中一样呢可能係你好难接受呢，就係嗰个宠物。即係宠物呢就真係好，即係宠物好个人化㗎。首先你唔一定你嘅另一半同你都咁鍾意宠物啦，就算都系鍾意宠物。佢可以唔中意你嗰只噶嘛？ 啱 唔係？係咪啊？即係我中意養狗啊，但係我唔中意你嗰 只貓啊，或者 你嗰只狗實在太獅子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如果你真係發生呢啲摩擦，咁點算咧？咁啊，更加常見嘅咧，可能就係、是。直情可能是受到四大长老的压迫呢、可能就会基于生细路啊、家庭卫生啊各样卡里卡啦，甚至乎最简单、你因为有隻宠物，你其实住屋的地点是有限制的嘛、你不是间间嗰啲私人楼啊，或者譬如你当唔好讲公屋先、私人楼不是间间屋苑俾你养嘅， 啱啊，唔系个间间屋契都可以俾你养宠物噶， 冇错，系啦，咁更加唔好讲公屋添啦，可能你话喂，我哋两公婆本来大家住紧公屋好地地啦、一齐生活之后，咁点啊？咁嗰隻猫咁点算先？ 系有隻狗咁点算咧？ 嗰只狗点算咧？咁今日我哋见到一个新闻咧，就其实都好典型噶，都好常见，就话个奶奶就话唔中意见到个孙， 系啦， 系啦， 就话咩成 手都系猫 毛， 系啦，哎呀咁样敏感啊，我孙我唔舒服啊， 系啦，唔好啊，唔准将只猫放喺屋企。 咁结果咧？ 就結果咧，就真係出現咗依個咁嘅狀況，唔知點算啦。 係啦，佢而家未決定㗎，係嘛？嗰個好似 係啊，佢唔想棄養，希望可以解決咧嗰個隻貓，因為冇辦法啦。尤其是依啲咁嘅時候咧，即係甩好多貓毛嘅，短毛貓都係咁樣。所以咧，而家呢個太太咧，就希望可以解決呢個貓毛方面嘅問題，而家就暫托喺朋友屋企嗰度咯。 係啊，嗱，你話呢個案例咧，即係固然就佢哋會好頭痛啦，但你都見到咧，可能好多家庭咧都有遇過噶，係啊嗱，即係當我哋講話寵物咧會帶嚟啲咩影響咧，啊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邊個 artist 咧？佢話佢 駝住 B B 已經話唔養噶嘛， 唔 係 啊，嗰個就即係衰嗰個啦，陰公嗰個啦，但有一個係調翻轉咧，我唔記得邊個 artist 佢話佢之前經歷過好多嗰啲感情創傷嘅，但後來咧佢好快就決定咧嫁俾新個老公，原因係咩咧？佢話佢講到明咧就話我係要養寵物嘅，你中唔中意？佢直情好似帶埋個寵物出去相睇咁樣咧，咁佢話結果咧對方係好 like 嘅，咁所以佢就認定咗係終身啦。我唔記得嗰個名係邊個，但你諗下，之前你好難想象，當你揀伴侶嘅時候。其中一個條件竟然是話你會不會接受呢我有養寵物的、以前我們那些條件都是話你介不介意我窮啊你介不介意我住哪裡 啊 做 什麼 工種啊 是 的養啊你介不介意跟我爹地媽咪一起住啊估不到、原來 考慮完這個因素 是的現在有一種的條件就是說接唔接受埋我只寵物先？如果你接受唔到我，我唔使啦，唔使客氣啦，我哋都係唔使點發展啦。估唔到有啲咁嘅嘢噶，而家 係啊。 咁但係我哋究竟有幾多嗰啲例子咧？就係喺呢啲寵物上面咧出事嘅咧，係啦。 咁啊，都歡迎我哋啲聽眾可以打電話嚟都一齊同你傾下，因為我有幾個朋友咧都係喺懷孕嘅時候咯，就係遇上咗又係咁啱得咁巧養貓，咁。就是不知道養好或者不養好，所以都搞到很麻煩。麻煩是什么呢？他又不想棄養的。不過但是他有 BB 的時候呢，他又擔心 BB 又有事、所以呢他又是放在寵物譜那裡即是暫托。但暫托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你要還不要呢？ 是。 那個寵物譜就可以跟你繼續養住的，那他又不捨得，但是都要處理的嘛，對不對？所以就搞，譬如我試過幫一個朋友啦，那就搞了一大輪，他說你幫我試試看找人有沒有辦法。 收養了他。 是啊，收養了他，好了，真的跟他找到了，真的有人肯收，因為他的貓都八歲了，其實的時候，即是都相對挺大的時候啦。那有人肯收養他了，那但是他說唔好啦，唔好啦，你都系唔好俾佢咯，我唔舍得啊。咁但系你又摆喺个宠物店嗰度，你又唔理佢，你真系想点啫？啱啱先，你都俾个新嘅主人，即系如果你真系决定嘅话，你都俾人哋照顾佢吓，俾啲爱佢啊嘛。咁我冇啦，后来即系 冇跟进啦， 冇跟进啦，仲冇再跟进呢件事。 嗱，呢个系一种案例啦，即系譬如去到我哋而家觉得最阴公就搞到佢弃养啦，呢个一种案例啦。咁但系咧，就算唔使去到咁极端咧，其实反而有好多系边啲案例咧，就系。OK， 好啦，譬如个女朋友或者个老婆鍾意养狗咁先算啦。咁但係个老公呢，佢个另一半可能就话喂，唔使我執粪便得唔得？ 唔好我带佢 嘅。我带佢得唔得？吓都话要我带，咁梗係啦。嗱呢啲就我觉得呢比较好笑嘅。佢又唔使去到要咁极端弃养，但係呢咁你就听好多就话又系我屈佢。我都已經唔鍾意㗎啦，我攰嚟嗱，點解要我去放狗？跟住好得意喎，學你話齋咧，只寵物都識㗎喎， 係啊， 只寵物都知道，哇！你其實唔鍾意我㗎喎，可能佢會整蠱你啊，可能佢同你行嘅時候咧態度又唔好啊。 不過咁亦都可能調翻轉，慢慢建立感情嘅，都有 嘅。所以其實究竟你聽得呢啲例子 多 唔多 咧？ 即係又唔係幾鍾意只狗啦，唔係幾鍾意你養嘅嗰啲動物啦。中間所謂嘅妥協同埋犧牲咧， 係啲乜嘢？ 系啦，会唔会真系从此最简单？可能你话吓，屋企要养只狗啊，喂，冇得买皮梳化喎。系啦， 会歪梳化。 系啦，老公啊，咁你就唔就我啫？喂，大佬，咁我好中意瞓梳化喎，你而家咪喂，可能抱冇咗 得瞓梳化。 系啦，冇得抱梳化，可能佢觉得咁样软淋淋舒服咧。系啊，好多呢啲变化嘅，即系如果我哋因缘际会咧，攞呢个 case 出嚟讨论嘅时候咧，你有冇认识你身边朋友或者你自己咧？因为养宠物。可能有啲妥協啊、爭拗啊，係啦，甚至乎可能有啲犧牲嘅，係啦，通常係點嘅咧？嗰、那個經歷就係、 是、個過程係點樣咧？ 係啊，個過程係點咧？可能有冇啲唔中意寵物嗰啲可以打嚟講下咧？就是、我點樣為咗我個另一半？ 接受咗， 牺牲咗， 付出咗， 但系跟住又爱上咗。 哦，咁最好啦，一八七二三八八， 打嚟一齐同我哋倾倾啊！ 本想跟你讲一句你好吗？当天忽然听太多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自有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若亦见。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渐变。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Robin and Kenny 有佢嘅呢一首新歌叫做《红白》啊吓，冇错啦，咁啊仲有八分钟啦，去到晏昼嘅三点钟噶啦吓。 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啊，我哋今日咧由呢个宠物开始讲起啦。咁如果你真系好具体嘅，你有试过咧，即系同你嘅伴侣啊、老婆又好、男女朋友都好咧，因为养宠物有争拗嘅，譬如话你好中意养，佢唔中意啦。你哋为咗养宠物，可能有好多变化，有好多生活习惯上面嘅唔同咧，你可以带嚟讲下啦。特别我哋想听到嗰啲咧，可能就系话喂，我都唔中意宠物嘅，但系我女朋友要养，系啦，咁啊唯有就佢啦，唯有配合佢啦咁样。嗱，仲有一类 case 咧，我觉得都系好典型嘅，就 系 嗰个宠物咧系佢嘅前度同佢一齐养嘅。 哦， 系啦，啊呢只猫你以前中意养嘅，唔系我同我女朋友养嘅。哦，咁而家咧 咁而家咪前度留低落嚟嘅呢一个，即系一只动物，咁会唔会都呷醋嘅咧？ 会唔会有啲哽眼啊？ 系啦，即系照计 都系宠物嚟嘅啫。 系啦，即系照计又唔系嗰啲细路，照计冇咁容易，即系有芥蒂噶。咁、但系可能有啲人都会因为动物而留低呢啲咁嘅痕迹嘅。 都会啦，系咪喺埋一齐嘅时候，大家养宠物呢啲情侣好兴嘅，其实都 系啊。 大家分手嘅时候点样分咧？真系 系啊，即系类似嗰啲啦。咁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可能佢老婆系中意养狗嘅。咁、咧，当佢老公即系识咗佢之后咧。咁唯有接受啦。咁但係呢中间呢真係睇到佢哋嗰啲态度呢，哇开头成日闹咗狗㗎。个老公呢完全唔理佢。佢隻狗又会咬返佢㗎喎。佢知道佢唔鍾意佢㗎嘛。佢话真係去到好后来嘅时候呢，即係惯咗啦。即係适应多咗呢，咁大家就一起咁样生活相处囉。不过都係冇得瞓。 哦，即系唔可以入房。 系啦，同你一模一样。之前只狗就同个即系女主人咧，就成日一齐瞓嘅。个老公死都唔肯，我唔得。 系啊， 咁大只同我落床咁样。 咩狗嚟噶？好大只噶，只狗。 大只阿鹰曲嚟噶。 哦。 系啊，咁所以都会有类似呢啲咁嘅情况，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有关宠物啦。但系咧，你谂下，其实宠物咧，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例子啫。佢背后代表咩咧？都系代表话 ，OK， 你要同另一半相处咧，你有一啲嘅妥协。你有一啲嘅犧牲，可能你要做嘅，無論係你為咗佢唔養，或者你為咗佢接受咗嗰隻寵物，其實都係一種妥協同埋犧牲嚟噶嘛。究竟你做呢啲犧牲同妥協嘅次數啊，又多唔多呢？ 又係我去放狗啊？ 係啦，唔係即係 又係我帶去睇醫生啊？ 係啦，撇除呢一個所謂寵物之外咧，其實兩個人生活就一定有好多呢啲犧牲噶嘛。 係互相 係啦。你覺得自己為對方咧有呢啲改變啊、犧牲啊、妥協咧，即係究竟多唔多咧？ 我記得我爸媽嗰陣時咧 嚇。 有隻狗咧，又系我屋企人，我妹攞翻嚟嘅。咁初初我爸又唔俾养嘅。咁啊，快叫佢走啊，唔好养啊，咁样咧。哇，我隻狗真系好犀利啊！佢就知道我爸爸唔中意，特登成日行去黐下佢，黐下佢，黐下佢， 嗲翻佢， 卒之就中意咗佢啦。咁但系咧，我爸妈嘅牺牲系咩咧？ 系 少去旅行。 我少去旅行， 系啦，甚至唔去旅行，因为唔想劈低佢， 系， 因为你要劈低佢喺嗰个即系叫寄养嘅地方咧。佢就成日都唔食嘢嘅，成日都等佢门咁样，所以佢就好辛苦，所以佢就系啊，佢牺牲呢样嘢就唔四围去咯。 系系系，嗱，而家你除咗宠物之外咧，有好多嗰啲牺牲会系啲咩咧？譬如我见过啲例子咧，佢话可能系大家食嘢嘅口味唔同啊，譬如可能一个食得淡啲。一个就食得辣啲， 宠物都唔会食你啲嘢噶咯。 唔系，即系话就咁夫妻两个人啦。即系我而家话咧，除咗宠物之外咧，究竟两个人做啲咩要妥协咧？你可能要就嗰个动物啦。咁但系可能有啲生活习惯咧，就系话啊，原来两公婆咧本身咧嗰个口味咧就相差好远嘅。咁咧，但系佢个例子系咩咧？佢话但系佢哋冇嗌过交，因为佢话咧佢哋嗰种妥协同埋适应系点咧？佢话阿妈咧整饭嘅时候咧会放好多辣嘅，不过咧喺食饭嘅时候咧。就会攞杯水咧，先霎一霎，霎一霎，咁咧到咧，即系等佢就会淡翻啲味，咁然后咧佢讲到话好恩爱、哦，到有阵时个阿爸咧，即系个老公落厨嘅时候咧，佢就会全部都系咧 煮淡啲，跟住就加盐啊，加少， 全部都系煮淡啲，但系咧就另外摆咗一碟辣椒酱出嚟，系啦，即系佢就话 OK， 即系既然一个中意食辣，一个就要食得好淡嘅，佢就会用呢啲方法。即系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即系调和一下嗰啲口味啊！ 即系呢个真系要互相揾一个位，大家去就咯。 系啦，但系我觉得咧最容易会难就系咩咧？就系、是、譬如你嗰个工作地点咧，同埋你嘅家居嘅选择。即系如果两公婆佢哋话啊，我哋而家咧即系婚后要共筑一个新爱巢嘅时候。咁究竟港九新界揀邊得咧？ 梗係近我媽屋企啦。 係啦，咁究竟係就邊一個咧？呢個可能係最容易有要犧牲妥協嘅地方。 跟住你話你梗係就你屋企啦，係咪？即係大家呢一方面就要去 compromise 咯。呢啲小節啦，跟住然之後，就算你夜晚瞓覺啊，開唔開冷氣啊，冚唔冚得多被啊，呢啲都係冚張被要厚啲同埋薄啲啊。呢啲都係生活上一啲大家有時不同嘅小節，都要咁樣互相遷就啊。 係啊，嗱。我哋咧听过最容易话你要妥协或者牺牲嘅例子咧，相信就离唔开咧男人嗰啲玩具收藏咯。 哦， 系啦，喂，咁 成季都系啊， 系啦。当你入一嘅时候咧，咁你屋企又冇咁多位啦、嗯。我都话我成日听我啲 friend 咧，佢话好阴公噶，买就越买越少啦。咁跟住放出嚟嘅次数又越嚟越冇啦，直情系收埋喺笼底度啦，咁样。咁呢个你可能话买少件玩具都算系牺牲咩？但系对嗰个男士嚟讲。冇咗噶咯，佢个牺牲真系好大噶。 呢啲男人都多嘅，其实你有听过唔少。所以嗰阵时即系仲系去到旅行嘅时候啦，咁啊，譬如日本啦，好兴买呢啲咁嘅模型啦，每一次去到都系好欣喜嘅，同埋每一次呢一批准话肯买咧，哇，净系开心到咧，简直好似中六合彩咁样噶。翻到嚟有阵时可能一年有一两次俾老婆批准话肯。准买先至有得买啊！ 系啊， 你嘅人生就交俾你另一半啦。 而我觉得另外一个咧，容易有妥协嘅地方就系去旅行。 系 男人同女人想去旅行嘅地方啦，景点咧都可以系唔同噶噃。 系当然啦， 系咪啊？即系男人可能咧就唔想去咁多 shopping 嘅地方，咁、但系如果隔篱嗰个中意咧， 系 啦、啊，你会唔会结咗婚之后咧，嗱冇咁多。单独去旅行的机会、因为你一拍拖或者结婚很容易啲人就问咁点解你去旅行唔答我呢点解仲要自己去呢你究竟系咪有啲咩事呢你无形中就要牺牲咗啦、但到你要同另一半一起去旅行嘅时候咁嗰啲地点啊选择呢又完全系两个世界嚟㗎囉。 是啊、所以可以打嚟倾下有冇呢啲生活上嘅小节，大家要有咁多妥协咧，系啦，1872388，欢迎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一齐都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咁，曾志豪，虽然今日好似话都系零确诊啊，大家都系继续要保持距离好啲啊。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经历，佢透露留医深切治疗部时，要吸入1公升入1公升嘅氧气，先至得以保存性命。当时感到非常痛苦，最差嘅时候有一半机会需要插喉协助呼吸。政府当时对他一旦离世制定好应变计划，医生曾经准备好宣布他死亡。约翰逊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令他挨过难关，看到个仔出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本周综合期气温进一步上升，要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讲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南湾道回旋处。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洋公园。而柴湾道去小西湾近住大潭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筲箕湾消防局。在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海泳路。而西贡的普通道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四洲集团大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候选名单 ：Sam Smith、 Shawn Mendes、 Ed Sheeran、 Justin Bieber、 Harry Styles。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This Monday。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又升咗一度啦，31度啊，3:07嘅呢个时候啦，今日系啦，咁啊趁住星期日嘅时候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就系系啦，就养宠物呢件事啦，我哋开始讲起啦，系啦，会唔会喺大家互相之间咧会有啲嘅争拗啦，点样妥协咧吓？小至如养宠物，大至如养即系喺你生活上面一啲嘅细节，大家又点样去即系大家互相迁就？ 系啊，你觉得你曾经为你嘅另一半咧付出几多啦，牺牲几多啦，妥协几多啦吓？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讲下嘅1872388，1872388。 好，呢个时间我哋又听下歌啦，好嘛？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咧为大家介绍呢一只歌系一首国语歌嚟嘅咁啊一位台湾嘅女歌手唱嘅呢只歌，一听嘅前奏，可能你已经已经啲回忆都翻咗嚟噶啦。 系啊，有共鸣。 冇错。 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 介绍呢首歌啊吓，咁就系有新晓琪嘅领悟啦吓，曾志豪呢首歌都好耐噶啦，90年代嘅时候嘅作品嚟。 我净系隔住个电话筒冇开心机嚟听，哇，都系有好强烈嘅嗰个冲击嘅感觉。再加上系啊，再加上头先彭程嘅声个资料俾我睇嘅时候咧，我先发觉吓。原来呢个系讲紧新晓琪自己嘅爱情故事 啊，系啊，冇错。咁我觉得唱歌或者大家听歌咧，点样引起大家嘅共鸣？好似你每一次听新晓琪唱呢只歌嘅时候咧，你唔知咧，仲内心都总系啲戚戚然啊，好似扯住扯住咁样。 因为佢几只歌咧，开头唔知嘅时候咧，你发觉佢都有啲共通点嘅领悟啊、味道啊， 系啊， 系啊，好似全部都系即系一啲比较悲伤啦，系啦。咁但系原来呢个领悟。 就跟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很有关系的。 是啊，这个故事又跟李宗盛有关添。 是是。咁啊，李宗盛就是啦，当时就签了辛晓琪啦。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写歌俾佢啦。咁啊听完佢嘅辛晓琪就将佢自己嘅故仔呢就讲俾李宗盛听。咁啊辛晓琪身上发生啲咩事呢咁样。咁啊辛晓琪呢就同佢个 前夫 系啦，冇错。咁就系好细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拖。辛晓琪话我13岁嘅时候一见到我即系呢个男人咧，就已经爱上咗佢。 十三岁 系啦，当时佢个即系先生啦，已经系读大学噶啦。咁佢话佢好高大，好有型，好靓仔。佢话我见到佢嘅时候，我简直招架唔住，佢系咁样去形容。咁就同一齐啦。即使佢有机会去第二度读书，真系辛晓琪自己有机会去第二度读书，佢都唔去，为咗佢留低。拍咗好多年拖，咁啊拍咗十几年拖啦，等佢大咗之后啦，咁佢哋喺埋一齐啦，结婚。但结婚两年之后到咧，佢个老公就有外遇，咁佢哋就离开。辛晓琪话最令佢伤心嘅一句说话，就系佢老公有一晚同佢摊牌喺屋企，同佢讲：我对你咩感觉都冇，我唔再爱你。辛晓琪自己本身是奶女嚟嘅，万千宠爱在一身。咁佢自己咧睇，即系老公咁讲完之后咧，佢觉得好伤心啦。我咁爱你，你咁样对我，咁咧佢就曾经即系挽回过呢段婚姻啦。大家又一齐去旅行啊、食饭啊，希望可以即系大家燃点翻啲爱火。冇啊，冇可能。佢话佢自己用咗几年嘅时间，揾咗好多嘢学，慢慢令到自己去即系平静啦，但系佢话嗰段时间好辛苦，佢总之妈咪又成日去台北睇佢，咁但系咧每一次总之喺屋企喊完之后，跟住就出街学完嘢或者妈咪探佢嘅时候，佢又冇嘢，咁但系翻到屋企又系喊，搞咗好耐，咁先至慢慢平静。好啦，跟住然之后咧，佢就遇上咗李宗盛，咁然之后咧就写咗呢一首歌。佢话咧每一次咧录呢一只歌，佢录咗一个月。佢话李宗盛同佢讲：你唱啦，你用尽你自己每一次嘅感情去唱啦。但系佢唱下咧，每一次都唱唔到，唱到咧喊到肝肠寸断。咁但系李宗盛话：你即管喊，你就用你自己最真嘅感情，你就唱晒佢出嚟。咁于是佢花咗一个月嘅时间，头先都讲啦，咁先至可以录得起呢一首歌。但系咧，辛晓琪话每一次佢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好似一只妖怪咁。佢一唱咧就收唔到掣，所以佢话佢唔会成日唱呢一只歌。当年啦，系啦， 系即系当你可能随住年月渐长，如果你真系已经摆脱咗嘅话咧，可能呢只歌就可以变成自己一只歌。咁但系当年呢只歌就好似系佢嘅伤痕咁样咯。但系咧我就咁听咧，似乎李宗盛帮佢写《领悟》呢只歌咧，系一个好大嘅治疗嚟嘅。即系佢未必系因为咁样即刻成个人好翻啦。但系你释放咗好多啦，抹烂咗个伤口，重新再检视自己一次。咁所以当你睇到呢一个《领悟》嘅歌词嘅时候咧，又真系李宗盛嘅歌词。同辛晓琪当日嘅呢一个爱情嘅 挫折啦，或者系啊， 譬如头先嗰句就话最心爱嘅男人啊，即系感情又结束啦，呢个心爱嘅男人又好似孩子一样无助啊，一颗心就要荒芜啊，呢啲全部都应该就系、是、我谂当年佢自己嗰种痛苦啦。但系我觉得呢个歌词咧，由细到大咧，你睇嘅时候咧，其实有几句咧。你覺得佢真實得嚟咧，就會覺得好傷感，就話我以為會哭，但又冇喎。我以為會報復，但我都冇喎。因為呢個係好人性咧，就係邊個人唔想啊？即係邊個唔會諗住自己會大喊啊？或者我係咪會因愛成恨咧，就會報復咧？咁但係我諗，當佢哋呢啲成年人咧，將佢再昇華到一個階段咧，就係、是、原來嗰個傷心去到某個位咧，報復都報復唔到。即系你都唔知恨佢啲乜嘢，因为最惨系咩咧？佢有外遇，你可能好应该恨佢，但系好似去到最尾又唔系净系爱唔爱遇嘅问题，佢同你讲我对你冇感觉啊，又唔系自己做错咁。淡到一个地步咧，好似冇着力点咧，点报复咧？ 或者系当你见到佢，你以为佢会报，你会自己会报复，但系当你望住嘅时候，即系你又毕竟又谂翻自己，自己都同佢一齐都开心，一齐爱过，所以就冇咗呢一种嘅做法咯。 咁里面都讲系啦，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啊，即系哇，一颗心眼睇落好似好荒芜，但系即系我谂最精警嘅地方，亦都系啊李宗盛当年都好似将自己嘅感受都写咗落去啦，系啦。 系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 有 白 白 受 苦。 如果我哋真系真心付出嘅，都应该满足啦。 呢个系一个好高境界嚟嘅，甚至乎你可以话咧，每一段即系分手啊，有咩感情结束嘅时候咧。其实双方都会讲呢句噶，可能话我哋有缘无分啦，不过觉得我哋呢段日子冇白过到嘅，我哋都系真心为对方付出嘅，好难啊。 啱啊，但系呢种痛都系一种领悟咯，即系初初可能即系你唔咁样伤过，或者你冇咁样嘅经历，冇咁样痛过， 系 你又领悟唔到。就是那种感觉咯，即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好像正如刚才引述回，你以为你要报复吗？ 是。 原来你是不会的，你就是当中有两零 五零。还有你会看这些歌词，你会觉得中文那个神奇的地方呢、一个字呢是、完全两个意思来的。哪一句呢？譬如那句话你是我的全部呢、如果本来写你是我的全部，哇，就是一个很正面，是一种很大的歌颂，就是说大家互相、属于对方的。但他加多个字而已，你曾是我的全部， 就已经变咗过去式。 已经变咗过去式，同埋你有冇发现咧？就将呢一个全部咁重嘅份量咧、原来一个字就可以将佢云淡风轻咁样咧撇走咗、喂，呢、這个字一个咁简单嘅笔画住，但系如果你冇呢个字之前咧，你觉得我点可能冇咗你啊？你系我全部嚟嘅，你系我生命嚟嘅。如果冇咗你嘅话，咁我咪即系冇咗灵魂咯。但系原来佢话俾你听，孩子唔好傻啦。加多个字得噶，你曾是我的全部，佢就已经过咗去噶啦。但系呢一种咁样嘅领悟咧，就好似只歌咁讲啦，你真系有经历先至会有呢种领悟咯。 系，所以即系辛晓琪唱领悟啊味道嘅时候咧，就好似好抽心啊，将嗰种悲伤嘅感觉咧，将佢即系好似释放出嚟咁样。 系啊，同埋最尾嗰句都系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咧，对佢另一半爱过嘅人咧。最后的祝福来的了，因为那句歌词就说希望你都可以摆脱这个爱的束缚啦，任意追逐啦，不用再为爱受苦。其实有时候你抡回这一句，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他不是祝你说找到真爱，他是祝福你以后不用，即系咪唔再俾一个人箍住咧？ 系唔系？我谂 系 爱得都开心，唔使即系好似咁悲伤咯。遇到 唔使再为爱受 苦 咯，系啊。但系痛苦有时系爱嘅一段一个部分嚟嘅。如果因为你要追求到呢个境界咧，嗱，我真系谂多咗就系、是、咁。其实可能你永远一有苦嘅时候，你就会走噶咯。 不断逃避咯， 你不断逃避喎、啊。如果你话呢个系李宗盛写嘅歌词，又代表佢部分心声嘅，咁你都解释到点解佢跟住嘅情路都系咁样嘅。 系啊， 一边可能做到就系话，摆脱情嘅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哦。咁如果你要做到任意追逐嘅， 咁你继续爱咯。 咁你一有痛苦嘅时候就话，哦， 走， 我别再为爱受苦，我就走。 咁我真系唔知系咪即系有啲有少少投射嘅，好似都话当年 真系有啦，真系有嘅。同埋你一般人咧，你望住最尾呢几句咧，就咁听好似话啊，我送个祝福俾你，希望你唔使再受苦。但你再谂深一层。这个苦是怎样可以不受下去呢？ 就是不同的一切。 就是你不断同不同的人爱咯。是啊，那这个是不是最深的领悟 啊？那这些就可能真的要问一下当事人。而你这样讲完之后，就想起很多男士都是有这些这样的做法咯，只能够咁讲啦。不过辛晓琪嘅情路即系都比较崎岖，佢自从就即系系啦，即系冇即系离咗婚之后啦，系啦，咁跟住都拍过几次拖，都系啲子弟恋嚟嘅吓。 哦， 系啊，冇错。咁但系就都受伤啦，都系。 咦，佢个极端都好大，佢由细即系细人哋好 多， 系啦，到而家人哋就佢大人哋好多啦。 系啊，系啊，咁啊，最近嗰个好似都细佢13年啊，定15年啦，我唔记得咗啦。我啱啱睇嗰啲报道，系啦，咁但系就唔知佢而家最近嗰个感情嘅状况到底系点。 系啊，不过呢只歌我真系谂起李宗盛自己个版本咧，真系又有另一番味道。 啱啊，当年佢自己即系同阿忆莲离婚嘅时候咧，话喺演唱会咧都系唱呢只歌咧，都系叫做一不成声 嘅， 系啊，冇错，就喺呢一首嘅 领悟 啊。 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 唱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有咩優點呢？咁好明顯宅男就係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唔使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好啦，我哋翻嚟听电话啦，曾志豪。 好啦，电话号码1873188啦。你有冇因为宠物嘅问题同你另一半有啲拗撬要妥协嘅咧？除咗宠物之外，日常生活啊、工作啊、各样嘢，你有冇啲都领唔到啦？系啊，我一定要同佢妥协先得咧。都欢迎打嚟1873188讲下嘅。电话旁边你系 Vivian，Vivian 系咪 ？Vivian，Hello， 你好 ，Vivian。 宠物宅男，点啊你？ 系啊，讲嚟听下，你系点啊？ 咁你嗰陣時同個男仔拍拖啦，咁我拍拖嘅時候咧，個男仔就扮咗好中意只狗喎， 扮咗只狗咧， 係啊，咁我原本有隻狗噶嘛，嗰隻狗就唔係話咩前度後度啊咁嘅，咁係我自己養嘅啫。咁咧，佢同佢拍拖嘅時候，同呢個男仔拍拖咧，佢就扮到好中意只狗喎，咁成日俾嘢佢食啊，成日氹佢啊，又帶佢出街玩啊咁喎。咁點知咧後屘兩個人結咗婚啦，結咗婚之後咧。佢就對呢只狗完全個態度轉變曬啦， 現形啊， 係現形。 佢點樣？ 跟住咧，又要嗱嗰陣時咧，係瞓覺咧，係同我一齊瞓噶嘛，只狗未結婚嗰陣時。咁結咗婚第一件事就係唔准佢入睡房，係跟住説話單單打打， 係 跟住對只狗好冷淡，跟住。跟住咧，就對只狗咧好冷淡之餘咧，即係睇到啲眼神都好似想打佢咁嘅喎。 嚇！ 咁我又冇見過打佢啦，但係嗰陣時我都唔敢出街嘅，跟住出街咧，呢只狗會俾人打咯，即係我係驚到咁咯。咁同埋咧，佢冇得瞓房，要瞓廚房。瞓廚房只狗同我好 friend 嘅嘛，好親近嘅嘛。咁跟住要瞓廚房，即係佢好鬼陰功，同埋。好陰功啦，總之係啦，嗱，只狗又抑鬱，我又抑鬱啦，咁其實咧就睇到其實兩個人相處咧，其實係要真誠咯。你真係中意只狗，你就真係中意，但係唔好扮咯。咁到後屘就真係離咗婚啦。 哦， 呢個係其中一個， 即係導火線， 導火線啦，係啦， 係啦，導火線啦。咁同埋真係有好多嘢。即係好假咁擺喺心裏面咧，咁始終都係唔得咯。即係我喺度就勸喻大家，如果一個人中意狗，一個唔中意狗咧，就千祈唔好妥協咯。 咁其實你有冇諗過咧？係咪當初即係你有冇足夠機會或者空間咧，俾你嗰個另一半咧表達佢可能唔中意只狗嘅呢種情緒咧？即係有啲人可能話：，哎呀，我嗰時點同你講啫？你係咁狂熱中意只狗，我諗我如果話俾你，我唔中意只狗啊，我哋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啦。你覺得有冇呢啲咁嘅關係咧 ？Hello， Hello， 係係。 冇啊，完全系一结婚之后就变晒啦，即系想佢哋讨好个，即系只狗讨好个老公咧，咁但系都冇咯，呢个时间系冇咁做到咯。 不过 Vivian 都讲得啱，即系我觉得就算你几你咪讲咯，你中意或者唔中意你咪讲，唔好扮咯。如果你系唔中意嘅，咁咪搵谂下有啲咩办法，大家可以慢慢即系经过相处之后，可能有啲位大家都可以即系妥协到嘅，或者佢慢慢会中意嘅。咁其实冇乜所谓嘅，啱啱先？ 但系其实咧系妥协唔到嘅，一个中意狗，一个唔中意狗。咁咧，兩個人係唔可以，即係我覺得啊，我國內人係唔可以妥協咯。咁一個中意，一個唔中意，一個喺度單單打打，一個就即係好細只狗。咁其實係兩個配合唔到，係生活唔到嘅。 但係佢嗰陣時為咗中意你啊嘛。 系啦，嗰时追你嗰阵时咧， 追你 嗰时 乜都得啊嘛。 系啦， 咁之后你同佢离咗婚嗰阵时，咁只狗 梗系跟你啦。 嗰阵时系咪咁样噶？ 哦，嗰阵时只狗已经走咗啦，即系 系 啦，因为老得滞走咗啦。咁但系之后咧个关系都系唔好咯。咁一嚟我又内疚，点解要瞓厨房、瞓住房咧？咁 系。咁嗰阵时你有冇再研究过咧？你同你即系嗰位前夫咧，仲有咩地方系真系争好远啊？除咗即系对宠物呢件事之外， 有啊，其实性格啊，大家嘅目标啊、取向啊、态度啊，其实都好唔同咯、啊。只不过嗰阵时热恋嘅时候咧，就扮到好中意，咁讨好对方。 哦，咁呢个一个矛盾咧，譬如唔知你个领悟会点咧，就系、是、可能有啲人就话咧，喂，我哋为咗要同对方一齐咧，咁咪尽量配合咯，系啊，就就佢啦。 但系有个位置就忍唔到嘅。 系啦、啊，咁唔系咁，如果呢个 case 咧，我想问一下你两位嘅意见就系、是。咁即系应唔应该就咧？譬如如果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啊，原来咧根本你就唔中意呢啲嘢嘅，我应该系就啊，定系话我唔就噶啦？讲到明我系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咁样。 Vivian 就话养宠物呢个位置就唔可以妥协， 吓 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他都可以。 你系就唔到嘅，你嘅生活习惯啊，地下好多毛啊，啲洗衣机啲衫啊，好多毛黐住啊，呢啲咧都令到咧大家好不和，好多好多拗撬嘅，系啊。 嗯 所以咧，兩個人相處咧就要坦誠，而唔好即係因為一隻狗去扮中意咁去討好對方咯。 我就識有一個朋友，佢個女朋友養狗，咁但係佢就唔中意嘅，咁但係佢就為咗個女朋友啦，咁同埋加上自己有鼻敏感啦，每一次見隻狗嘅時候都食藥咯。 哦，喂。 系啊，但系都相处到。 你话佢呢个算长久咧？如果咁样嘅话， 都相处到，系、啊、 都相处到，即系佢肯为佢而咁样改变， 系咯，慢慢改变咯。所以唔系话唔得嘅，但我谂都系同整体嘅性格，可能头先阿 Vivian 你个前夫，其他样样嘢都有关嘅。你隐瞒就冇办法噶啦，好 系啊。咁而家 Vivian 你感情生活 OK 嘛？ OK 啊！依家呢个丈夫好好好中意只狗，就养多咗两只添。 哦，咁啊系 咯， 原来真系有啲嘢唔就得之余，仲要真系揾个咧啱头契先得嘅。喂，多谢你个分享， 恭喜你啊 ，Vivian！ 系啊， 好啊，多谢，好啊， 唔该 你，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24岁男子，怀疑佢涉及多宗偷拍裙底案，佢涉嫌游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早前接到两名分别25和21岁嘅女子报案，分别表示3月22号喺秀茂坪村同上月27号喺安定道，怀疑被人偷拍裙底。重案组接手调查，锁定一名目标男子，昨晚在将军澳区将他拘捕。警方初步调查相信被捕男子和2月黄大仙另一宗同类型的案件有关。台湾高雄三民区一栋5层高的住宅大火，一家5口死亡。台湾传媒报道，户主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前院长心脏名医赖文德，赖文德同妻子获救，但系个女、女婿同3名2岁至5岁嘅幼童被困火场，救出时已经冇生命迹象。消防发现5人时，2名嘅成人用身体保护3名小童。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一度到现场了解情况。台湾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连续21日冇本土病例。 累计个案维持432宗，六人死亡。海军舰队群聚感染维持31人，当局指舰队上700多人已经在今日凌晨结束隔离期，将会进行最后的病毒检测，预计傍晚完成。若果全部人检测结果呈阴性，最快明日可以解除隔离。南韩指出，早上从北韩一方有几枚子弹射中非军事区内的南韩监视哨站，南韩士兵开枪示警。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官员说，朝方似乎并非故意挑衅，又说事发时颇大雾，北韩军人经常趁这个时候换班，目前未侦测到北韩军方有任何异常举动。南韩已透过军事联络渠道要求北韩解释，北韩暂时未有回应。事发在当地早上7:30之后，南韩官员说，接壤北韩边境的铁原郡有驻守哨站的士兵听到几下枪声，之后在哨站墙上见到四个弹孔，士兵按指引向北韩一方广播，并且分两次开了20枪示警，每次连续开10枪。事件中南韩没有人员伤亡，没有设备受损，暂时未知北韩有没有人死伤和设备受损。南韩军方正在详细调查和搜证，包括寻找子弹碎片以及北韩方面开枪的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接近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嗰边啦，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寿山村道。在新界区方面，现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去九龙方向近海景花园一段车龙排到去海荣路，反方向去屯门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黄金海岸。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现时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喺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一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下午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嚟啦， 揽住只宠物听下我哋做节目先啊 吓。系冇错冇错，嗱咁我哋今日咧就由宠物开始讲起啦。究竟两个人相处咧，你有冇喺宠物或者生活上面其他地方咧有啲妥协啊，要互相迁就嘅咧咁样？咁啊，而家我哋就有个好好嘅解决方法啦。 有咩解决办法？ 咁啊， 就是、 分自己去咯，自己搬出嚟住咯，真系。因为头先讲开你话养猫咧，阿彭程嘅养猫嗰样嘢咧，搵到一样好嘢。日本真的有啲叫做猫劳公寓，专门是为养猫的朋友而精心设计的呢一啲出租屋咁样。嗱、老实讲，而家日本咧，佢哋啲经济都好麻麻地。头先我见到新闻咧，就话佢哋有啲连锁啲胶囊旅馆咧都执咗笠啦， 好冇旅客嘛。 系啊，但系其实即系嗰啲都几大型嘅，同埋都几装修别致嘅。我哋成日等住话，几时我哋可以解封咧，去翻呢个第二故乡咧？我惊你去到都人面全非。 系啊，会啊， 系啊，可能好多嘢都 大洗牌啊，全球都 系啊，大洗牌咁啊，所以嗱，佢呢个就唔系胶囊旅馆啦，就系、是、真系俾佢可能系自己啲租客去住 咧。成间屋噶，系咪？ 系啦，成间屋噶，但系咩叫猫奴公寓咧？嗱，呢个真系为养猫人士精心设计嘅。我哋先就咁问啦，当彭程唔好睇单新闻嘅内容。如果俾你想入住一间屋，佢讲到明系话专门为养猫嘅人设，你希望有啲咩设施喺里边咧？ 我讲俾你听嘅，曾志豪，我真系咧有谂过噶，咁啊，即系自己一个人住噶啦嘛，一路都系自己一个人住，所以咧，如果我间屋系即系装修咧，咁我就会将屋企嗰啲房门咧中间咧就会整一个窿， 系好似外国你睇嗰啲厨房下边有个 系啦 活页门，我都有谂过 活页门系啦个掩门，咁啊只猫咧就会容易跳出跳入，你中意嘅咁我，因为我以前咧就成日咧瞓觉开住道房门，就等佢可以出出入入。咁如果我有一道门系中间有个窿嘅，有一道掩门嘅话，咁佢咪自己出入，咁我又唔使咁麻烦咯。 冇错冇错，有噶有噶，呢、這个其中我都有谂过噶。嗰阵时我仲咧想装个两层嗰啲楼梯级咧，就方便佢可以自己擒上去。不过后来我发现系多余嘅，佢系唔会擒上去嘅，佢都系会叫你抱嘅啫。 冇错，你 咁啊，真系，但系嗱。呢、這個方向啱啊！即係究竟，如果你係為貓，仲有咧嗱，活熱門啦。如果你特別係講貓嘅，即係你仲會希望為佢而裝啲咩設備係啱數嘅咧？ 其實咧，佢而家唔係好跳嘅啦。如果我買過啲玩具，咪幾貓好中意跳嚟跳去，咪有幾層搭高嗰啲架嘅。 有啲麻頂纏住噶嘛，係咪啊？ 买过一个翻去，好似就系我攞嚟用嘅嘢咁样。 佢叫肥波啊嘛， 佢真系唔喐啊！就算你买啲玩具同佢玩啦，跳几下佢就自己坐埋一边嘅，真 系 好鬼难，所以冇办法。咁我但我谂即系有少少猫 嗰啲咧，吓唔系话啲猫好中意咧搵窿捐噶嘛，中意匿喺冷气嗰个 嗰啲 系 啲暗格位啊嗰啲，都有嘅，或者系嗰啲。譬如个地板就唔好容易刮花咯， 冇错啦， 系啦，佢去佢个猫厕所嗰度就即系整得好啲，或者其实最好真系同我一齐咯， 系嘅，系 喺个厕所嗰度咯。 嗱，咁我哋听下日本呢个设计咧，都唔错。佢话咧，日本咧，佢哋最近咧就有一啲即系生产商咧就开发咗呢个防老啊。猫奴公寓喺神户嘅，咁咧佢里边，哇！首先个外形已经好靓啦，系嗰啲咧两三层嘅平房嚟嘅啫，即系直情系高档住宅嚟嘅，你睇个样咧。好啦，咁咧佢话咧由个外墙开始咧，即系你进入呢个公寓外墙咧，佢就已经咧有好多嘅特色咧，等你可以话俾人听，呢个系猫嘅天堂嚟嘅。例如咧，佢会有嗰啲剪影啊，或者有啲摆设咧，就喺个墙外边，你见到咦有啲猫嘅样喺度。咁你已經知道，一定係同貓有關嘅啦。好啦，入到去，第一咧，佢話佢哋嗰埲牆咧設計咗咧高高低低唔同嘅樓梯級咧，佢唔係真係俾人行嘅樓梯喎， 係俾貓行 嘅。係啦，佢喺個樓，佢喺埲牆即係室內嘅地方咧，佢裝住一個個你當係層架又好咧，你見到佢就逐級逐級向上提攀升上去嘅，甚至乎中間咧佢有啲木板就穿埋喺度咧。佢話就專門俾啲貓咧，佢可以跳上去爬樓梯啦。佢又中意咧，特登喺嗰個地方咧，係可以即係匿埋嘅。而且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塊木板咧，唔係木板嚟嘅，透明嗰啲亞加力膠板咧。佢話 可以點啊？可以睇佢啊？ 主人咧可以望住嗰只貓嘅肉球啊！嗰只肉掌咧，系 啊， 壓住喺嗰個玻璃板上面嘅時候咧，哎呀，好可愛啊，幾多啊肥波啊咁樣咧，你哋係有呢種喜好噶嘛？ 對住貓， 我就冇特別呢種喜好。我知道有好多人都中意，因為我喺日本見過咧，有一隻 hand cream 咧，特登話用咗嗰只貓嘅肉球嗰只味道喎。 係啊，好得意喎，誇張、啊、肉球嘅味道。 係啊。 有味嘅咩？ 系咯，攞嚟做嗰只 hand cream 嘅，即系润肤只手嘅润肤露嘅味道。 我觉得如果你用猫嘅肉球咧，或者嗰阵时窝窝嗰啲脚掌咧，我最多谂到就系我嚟做个粉扑咯。 系， 我啱啱好嘅扑扑 摆落块面度，系好得意嘅柔软。 咁佢就设计咗其中一样系咁样啦。好啦，跟住第二咧就地板，好似阿彭程话斋咧，全部用咗嗰啲防刮嘅。 啱啊。 系啦，呢个我觉得 OK 啱。 养狗都系啦，狗都会刮啦。 会噶会噶，我觉得呢个都啱数嘅。咁咧，然后咧嗱，呢个就厕所咧，佢就真系有一个猫专用嘅出入口。 嗯。 就好似頭先你講啦，即係房就有中間有個活線門，但係佢廁所就唔係嘅，佢廁所咧就係喺埲牆嘅底部咧開咗個好似老鼠窿咁嘅東西，但 係 佢就大啲嘅，係俾貓出入嘅。咁你起碼唔使咧，係啊，即係你起碼唔使你整爛咗道門啊，又或者你點樣開住道門屙臭臭啫？你唔通嘛？屙咗半隻狗要衝入嚟，或者貓 係 啦。咁佢話咧嗰度就可以俾佢出入啦，然後咧地板咧仲會專門設計咗一個咧，呢個真係勁啊！是专门用来摆猫砂的一个猫砂盘。 它是凹了进去的个位 置。 它不是好像我们平时这样就将它摆在平面那里。 是。 只猫爬进去的嘛。 是啊。即是它是呢好像揭盖式一个小地牢这样。你打开。日本人设计这些呢是即是那个心思挺好的。因为它表面看呢整个地板呢平滑的。 嗯。 没事的。但是。 冚了盖就没事咯。 是啊。是啊。它都是用那些木纹但原来打开个盖呢哦里面是个猫砂盘来的这样咯。咁所以唔錯㗎。咁然後當然啦，佢亦都有沙窗啦。喂，沙窗佢都有講究㗎喎。 唉，好密啊，佢啲沙。 係喎，呢個係係咪即係你哋養貓嗰啲專用特別唔會搲爛嗰只嚟㗎？ 我而家屋企嗰只冇啦，因為佢而家好少跳。 你嗰只其實唔係貓嚟㗎喎，應該 係只豬嚟。 佢係一隻肥豬嚟㗎喎。你就嚟嚇做午餐肉嗰啲 friend， 我以前真係有買嗰啲，我又冇用呢啲咁樣嘅沙，不過咧就你喺嗰啲譬如家具店嗰度咧，咁佢有一啲膠嘅，好似鐵絲網咁樣咧，但係用膠做嘅，有一支支針吉出去嘅，咁你咪擺喺個窗口嗰度咯，希望做一個圍欄咁樣，佢唔好跳出去咯。 哦 ，OK， 係。咁然後嗱，我覺得呢個咧就好有心思啊。佢因為頭先都講咧，佢係一個兩三層高嘅公寓咧。 哦，有楼梯啦， 佢有楼梯噶嘛，好似以前我哋睇叮当嗰啲布屋咁样咧，可以有楼梯擒上去咧。咁佢楼梯底咧最低嗰两层咧，佢就冇密封到 喎。哦， 即系你想象，本来楼梯应该一级级咧，全部都系密笼嚟噶嘛，佢就特登咧将底嗰两级咧就打通，就留翻个空间。原來啲貓好中意匿埋嗰啲地方， 好中意匿埋啊！見啲傷嘅物體啊，咁樣攤一攤入去。 佢話就方便啲貓咧，等你即係一打開門咧，可能有啲白狀嗰啲入嚟咧，佢就全部將佢匿埋。係啦，即係全部將佢匿埋呢件事咧，我覺得 perfect。 OK 啊， 係啊，呢個真係 perfect 嘅，真係 非常切合貓嗰種即係性情同埋生活嗰種習性啊。 係啊，咁同埋佢廚房咧又係自成一角啦，就話唔會俾只貓咧有機會可以即係走出嚟啦。啊，唔係喎。佢話個廚房咧，仲裝咗有一個咧透明窗口咧，佢話係可以等 俾你望到。 係啊係啊，哦，應該係咪你喺個廚房度咧，可能透過窗口望到出邊？ 係係，即係好似有啲人做semi open kitchen， 可以望到啲細路。 係啊，所以呢幾個位置我覺得都 OK 喎。喂，同埋咧，如果你將佢放喺香港度用咧，其實如果你出租公寓用呢啲橋咧，嗱，除咗樓梯我哋做唔到啦，因為邊有人？个个屋企有成两三层咁高啫，但系大部分你话换咗地板， 嗯， 跟住你话装个导活线门啊，诸如此类咧，然后你就将佢包装成为咧呢、這个就系养猫专用嘅出租屋，养、狗专用嘅出租屋。喂，呢条桥我觉得 work 喎， 都可以系一个搵一啲特别租客嘅地方，因为通常咧都系有时反而个租客问翻你可唔可以养宠物啊，可唔可以你介唔介有只猫啊？咁但系你知或者养只狗有啲宠物嘅时候，可能佢会四围屙啊咁样。 系啊， 咁你即系要有啲唔中意噶嘛，系咪？你都专门为佢而设噶啦，所以个地板啊都特别为佢哋而订做咁咪 OK 咯。 系啊，即系你谂下，等于嗰啲动物餐厅啊，即系宠物餐厅咧，佢就算收贵你少少，你都会心甘情愿噶。 系啊，冇错啊吓，咁啊猫奴啊狗奴啊，唔知你又肯唔肯咧，制唔制啊吓？ 有轻纱 咁时间方面咧就系3:49分噶啦吓，咁啊继续都系好热嘅星期日啦吓，30度啊而家吓。 系啊，嗱，即系既然咁热啦，我哋临尾都忍唔住都要讲下咧呢一排嘅呢个话题，同偷食有关 啦。系咯，我哋好似之前几个礼拜开始讲呢个电视剧集呢个韩剧《夫妻的世界》开始， 系啦， 跟住就 变咗小猪， 跟住小猪， 跟住就有唔同嘅即系一啲电视艺员，所以咧首先。我哋未跳落呢單新聞之前，呢啲算唔算係好邪呢？即係呢啲咁嘅電視劇，即係你覺得似唔似呢？就係話有一排啊，有某啲新聞一出現咧，可能啲騙案，跟住就話哇，點解一有電話騙案咧，枕住單單都嚟嘅咯？ 你嗰啲你讀新聞你知㗎。copycat 啫嘛，系咪啊？啲讲法，啲人 但嗰啲， 但你冇理由 骗案冇咁快可以骗到噶嘛？有啲搞成年几两年噶嘛？ 系咯，咁你冇理由呢啲咁嘅偷食事件，你话吓 copycat 唔系啊嘛？ 冇得咁快噶嘛，系啊，即系嗱，邪嘅地方咧，我觉得首先咧，我哋如果从一个迷信嘅角度咧， 有迷信 呢一轮啊，应该就系、是即系旺呢啲咧。督爆偷食 事件啊， 系啊， 旺呢啲督爆偷食事件， 系督爆、哦，所以咧，其实我哋应该就作出一个良心嘅呼吁咧。如果你正在偷食紧嘅，你记住呢轮咧唔理你啊， 系啦， 即系最好暂时停止你嘅行动，最好就永久终止你嘅计划。 偷食 系啦，喂， 曾志豪俾大家嘅忠告啊！ 因为真系由呢个韩剧开始咧，斩住系咁爆，系咁爆，夫妻的世界系咪先？好多呢啲唔同嘅嘢都出现咗啦。所以嗱，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咁八卦 系啊！喂，即系等于头先你 send 个咩？你咩地母经咧，就话会预告就话原来 呢？我哋琴日食饭嘅时候，都屋企人喺度讲噶。 系啊，即系总之。就是一些类似你说通胜啊或者一些有些占卜的书籍呢就跟你说喂原来呢有人算到 了。讲 咗 噶啦。 是啊今年。是啦、啊、今年个疫情原来真的好严重喎、啊。甚至乎就讲到说出年呢又不知道会怎样的。其实如果你用宁可信其有的话呢你可能都要望一望地母经有没有跟你讲过呢不要偷食。是啦、啊、千祈不要偷食。好危险。是啦、啊、要即是你要小心啲嘅。同埋如果你用返呢一个防疫里面嘅 tips 嘅话呢都係啱㗎。你要保持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限聚咁咪两个人囉。 係啦、啊、你要限聚。 最多都係四个。最多都係四个。 係呀、啊、最多都係四个。咁咪大件事囉。咪嗱真係㗎。你首先你要记住要同你身边嘅人。保持社交距离， 身边人都要 系啦，唔系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以为人夫、人妻、人男友、人女友嘅话， 第二啲系啊， 系啦，要同佢哋保持社交距离啦，系啊，然后第二嗰、那个限聚令，你就唔好谂住用四个人啦，你应该知道，总之就限聚啦，两、个人就啱啱好噶啦，即系话嗰段关系咧，你两个人啱啱好啦。多过两个人嘅话咧，就好危险噶啦。 喂，曾志豪，咁其实啊，冇呢啲限聚令啊，冇呢啲保持社交距离嘅即系措施，都应该要即系执行噶啦。 你更加即系突显出嗰种嘅警惕啊！你试一需要去做啊嘛，系咪先？好啦，然后第三系咩咧？啲食肆啊，而家都有咁多唔同嘅措施，系、啦，都系希望咧、你哋坐疏啲，食嘢嘅时候又小心啲。咁所以咧，就唔好。坐咁近啊！食蛋糕嗰啲， 即系唔好喺架车度。 系啦，就唔好食咁近啊！ 其实我真系初我冇乜点样留意呢一个嘅即系消息嘅，好老实真系。 我都唔识噶。 系啊， 其实我都花咗一轮功夫咧，去搞清楚嗰几个关 系 嘅。 系啊， 系啦，即系我甚至乎仲有怪错咗，我话咁即系嗰个老婆系受害人咧，定系佢出咗去杀杀菌啊咁样？唔系啊，佢系受害人啊咁样。OK 啦，咁但系即系当然你都知啊，又系讲紧有啲艺人事件啦。但系你有冇发觉咧？ 即係而家好似有個規律係點樣呢？而家一出咗嚟之後呢，首先就唔係兩個人嘅事啦，一嚟就四個人嘅事啦，已經。 同埋係全部人嘅事啊，係全香港市民嘅事啊。 係啦，咁跟住呢，同全香港人有關係咩呢？就係佢哋嗰個道歉嘅對象呢，越嚟越唔係淨係同緊你隔離嗰個，你有冇發現？ 係啊， 係啊， 係因為佢係我都有同我問到曾志豪呢一樣嘢啦，係啦，因為艺人啦，都系公众人物啦，咁所以发生任何事都好啦，即系好似都要同大家去 交代咯。呢个就咁噶啦。不过而家你发觉原来要交代嘅嗰、那个层面咧，就越嚟越阔啊。我哋开头讲咧就话啊，克林顿夫妇咧应该算唔算系第一对，即系或者大家较认知嘅，因为 偷 食咁，但系可能碍于佢哋嘅公众名气， 但你明白 同埋佢哋嘅工作， 佢系总统嚟嘅，佢系身为一个总统，佢发生呢啲咁样嘅事，即系啲偷食事件啦。咁当然啦，可能外国人仲更加，其实佢哋更加分得开添啦，即系公还公，私还私啦。我哋反而就即系有个道德方面嗰条线，我哋紧啲噶嘛，所以点都好。一定要譴責，係咪？要出嚟交代。咁但係而家即係係嚴重咗嘅喎，其實都 嚴重咗啊！即係由克林頓一路殺落去之後咧，你會發覺啊，唔同嘅藝人啦，你唔使係政界人物啦，你係普通藝人啊，無論你係即係一二三四線 咩 線都好啦，即係都要出嚟道歉嘅。然後咧有一個難題係咩咧？就係、是、啊，究竟咧即係你見到佢哋道歉，然後就原諒對方。跟住又繼續十指緊扣，其實好多對㗎，即係老老實實唔係淨係講緊而家呢對啦，可能喺呢五至十年你會見到好多嗰啲藝人啊，哇明明發生咁大件事，但係冇嘢喎，即係可能出嚟喊完啊，懺悔完就可以喺翻埋一齊。嗱，我哋當然唔係話做咩，你想人哋分家你先開心啊，原諒翻就唔好咩？唔係呢個意思，而係話啊，有佢哋會唔會係因為礙於咧？嗰、那個牽連太大呢、所以佢哋 牽連太大， 係啊，即係譬如你話，如果佢哋都係啲好即係公眾人物嚟，如果你因為呢啲事，然後就決斷地話要分開，係啦，我就唔原諒你，我要同你分手啊、離婚啊咩都好咧，會唔會嗰個影響就可能係令到嗰個喺工作上面咧受到個傷害嘅影響咧， 即係冇咗啲代言啊， 係啦，更大， 冇得合作啊， 係啦，更大 公司啊咁， 係啦，咁所以咧反而可能呢個機會成本太高咧。就寧願繼續忍住，願意去即係原諒或者接受對方多啲，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都幾 機會呢個成本問題㗎， 係啊，機會成本都係㗎。嗱，因為點解咧？又聯想翻咧，我哋最近成日煲嗰套咁嘅即係韓國嘅神劇咧，《夫妻的世界》咧，我就睇到琴日嗰集唔係最新㗎，所以你唔好同我劇透啊！我睇到中間唔準講啊，佢中間我覺得有啲對白咧係好似嘅，譬如佢話啊嗰、那個女主角。佢話佢想離婚啊，諸如此類嗰啲，好多人就會勸佢就話：喂，如果你離婚，可能會冇咗個仔啊；如果你離婚，啲人又會點睇你啊？甚至乎喂，如果你要咁樣去追討你老公嘅話咧，可能你會搞到你喺工作上面都會俾人唱衰你，就會影響你嘅事業啊咁樣咧。咁嗰一刻咧，你會覺得個女主角真係好為難啊！佢話：哇，即係原來佢想瀟灑地。忠於自己嘅感受咧，喂，我係唔中意個老公，我覺得佢對我唔住，我想去即係嬲佢，我想去報復，或者我想同佢離婚咧，原來都會有咁大抽嘢楞住嘅喎，家庭啊，工作咧， 係 呢個會唔會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就係嗰個機會成本啦？ 係 咪啊？ 啱啊，你如果用一個比喻咁都啱嘅，不過尤其是即係做。藝人啦、啊，係啦，呢啲機會成本計得亦都更加重啦。即係畢竟你喺幕前上邊，即係得到一個嘅機會，亦都唔容易啦。如果你形象好啲，咁、通常都揾形象好嘅做呢啲，即係拍戲啊，或者啲代言啊，諸如此類嘅嘢。你形象唔好，咁啊唔會揾你噶嘛。 係啊，你諗下咧，最近其實大陸咧，佢哋唔係有一個新嘅措施咧，佢哋就話要保證啲港台嘅藝人，即係香港同台灣藝人咧， 一定要愛國嘅。 係啦，佢話十年之內咧唔准出現咧有任何被封殺啊。话唔爱国嘅行为啊嘛，我就你如果将佢转一转咧，可唔可以立一条条款，就系、是、要求艺人十年内 唔 准有出 轨嘅事 件、偷食啦，唔好话唔爱国系唔爱家。嗱，你谂下嗱，唔爱国系一样嘢，但如果唔爱家咧，唔爱自己人， 即系唔爱家就即系唔爱国啦，系嘛？ 唔知边样难啲啊？你要求佢喺政治问题上面表忠诚咧，都仲可能佢话啊得，我知点做。 呢、這个容易好多。 系啦，即系容易做到。 系啊， 唔爱家真系。 你咁样就阻咗好多人揾食啦，曾志豪你咁讲嘅话。 点解啊？ 系咪？即系你知啦，即系。 做艺员你都成日都听咗一句说话嘛，拍完戏之后好难抽离噶嘛，有好多嘢。咁你又见到咁多靓仔靓女，你好明白噶。有时你会谂佢咁靓仔，佢咁靓女，佢冇第二啲，即系佢冇绯闻，其实系一件好出奇嘅事。 系 咪先？佢有就系好正常。 佢冇绯闻，一定系佢唔正常添啊。 咪就 系 咯。 你讲到咁样噶。 咪系咯。 喂，咁嗱，如果我用翻头先个比喻，你系嗰个经理人公司或者个制片商，边一条条款？难保证啲啊，十年唔会出现呢、這个 对你嚟讲就 你唔系你话我听啦，你觉得边样难啲？唔爱国嘅保证难啲，咁保证十年要爱国，定系保证十年一定要爱妻或者爱家？ 咁我谂相信即系 边样难？ 咁样就好难签艺人噶啦，系咪？ 喂，但系唔系，但系其实佢个原理系啱数嘅，因为咧佢点解要立呢个爱国条款咧？佢最惊就话喂大佬啊，如果你突然间俾人封杀咧，我血本无归嘅。但系如果佢而家出咗呢啲事，佢一样血本无归喎、 哦，血本无归啊，系啊，所以咪一定要爱国咯， 啊、所以咪仲要爱家咯， 系咪？ 系啊， 家就系等于国噶啦嘛，呢啲嘢啱唔啱先啊？ 所以我哋希望呢套剧快啲播完咧，唔好再每个礼拜都爆一单， 唔好互相传染啊！真系呢啲啊，好啦，嚟到呢度先啦，拜拜。 好啦，再见。